民主刚果共产党4月25号发表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。声明指出，民主刚果共产党推举伟大的太阳金日成同志为名誉主席，相信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提出一系列战略和战术，进一步大力推动朝鲜革命走向辉煌未来。